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于怀，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地图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稀疏平常，随处可见，但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地图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记录着时代变迁，体现了人们对于地理空间的认知，也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重维度的意义。比如都灵沙草纸地图、马提勒斯世界地图、昆舆万国全图等等。由中国地图出版集团出版的《地图荣耀》一书，精选中外历史上地图发展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地图影响改变世界的历史事件进行叙述。通过近60幅古今中外珍稀地图作品，100幅图片，重现古老地图背后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历数《地图荣耀》。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我们的老朋友跟大家聊一聊他的新书。这位老朋友呢，就是徐永清徐老师。徐老师您好。 大家好，李雷好。 嗯，另外一位的嘉宾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重点介绍的这本书哈，《地图荣耀》的责任编辑王毅。王毅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来讲这个《地图荣耀》哈，是一本写地图的书。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过徐永清老师为大家介绍您的这个《珠峰简史》《长城简史》这样的一系列的书哈。那么《地图荣耀》这本书，您是又是怎么想到要专门写这么一本跟地图有关的书的？最开始您是怎么考虑的？ 我是退休前呢，是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然后我的工作性质呢，就是对这个边疆啊、海防啊这些地图啊有很多的关联，就开始对这个地图呢比较感兴趣了。后来呢，就是在工作中了解到，我们国家呢还没有一本这个世界地图史，有不少本，有这么有7-8种吧。叫中国地图史，但是没有世界地图史。后来我呢就斗胆写了一本，这个名字叫做地图简史。这本书很荣幸2019年呢被评为中国好书了。在这个研究这个地图史的过程中呢，我发现了很多很有趣的故事，还有人物，有各个国家的，有这个我们中国的。我发觉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啊，这个地图它起到了一个很有趣儿、很有意思也很重要的作用。起到这个作用的过程中，它也有很多故事和人物，所以我呢就写了这么一本书，叫《地图荣耀》。 哦，它和您之前的《地图简史》主要的差别在于什么地方呢？ 《地图简史》它是一本就是从时间上和空间上就是来叙述有史以来这个人类地图的发展，而且它的空间上包括这个世界各地比较主要的这个地图的发源地也好，或者是这个地图的集结地吧，这样的一个书。地图荣耀不是，地图荣耀它是从地图发展历史上的一些比较关键的节点和比较重要的人物，和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这样一篇一篇的这样写的。 嗯，对，而且呢，我注意到您在这本书当中写了一个小引，是吧？ 是的。 在小引里面特意提到了这个侯仁之先生的《布方集》， 是 您的影响很大。 是 啊， 是。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哈，这个《布方集》到底写的是什么 啊？ 您能简单跟大家说说这本书到底写的是什么？ 啊、 为什么对你影响这么大？ 啊，《布方集》呢是咱们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泰斗。 嗯， 侯仁之先生，他在1963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吧， 嗯、 它不是很厚。他这个书的里头主要讲了这个中国历史地理的一些很重要的和或者很有意思的内容。其中讲我们北京的也很多，比如讲那个历史上的北京城啊，等等。我那时候大概8、9岁的时候， 嗯， 那时候、学校停课了， 嗯， 哎，没什么事儿，在家里乱翻，翻到那么一本，哎， 哦、 我觉得挺有意思。 这本书是随便翻到的， 在我们家的书架里， 哦， 书架上我随便一翻，翻了这么一本，我就读了，反正也是涡轮吞枣吧，也半懂不懂、 嗯， 但是呢，我就印象很深，因为它也是我接触的第一本历史方面的书。 哦哦，其实您这本书啊，《地图荣耀》写的是真的很有意思，包括在我看的过程当中、 嗯、 也对我之前已经形成的一些既有的知识点 嗯 进行了刷新、 嗯、 比如说、您在这本书里面也提到说，我们一直认为啊，这个中国的蔡伦是发明了造纸术，但是您提到不一定啊，早在公元前3000年在古埃及就有了这种沙草纸的出现， 是吧？ 是的 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很多读者读起来也会觉得很新鲜，很有意思。 啊， 您当时在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因为我们国家纸质的地图啊，现在留下来的最早的一幅是战国时期的，而且这张图到底是不是纸质的，据说还有一点争议，但是呢，我看到一些资料，古埃及的地图啊， 嗯， 它后来存在意大利这个都灵的博物馆里头， 都灵的博物馆， 都灵的博物馆里头、 嗯， 它更早，它要大概5000年前吧，4、5000年前它就有了纸的沙草纸的地图。那么既然它是这个沙草纸的地图，我就得了解一下这个沙草纸是怎么回事，它的发展历史怎么样？哎，我看了了解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沙草纸历史非常悠久，就是说在这种纤维纸张广泛应用之前呢，在这个中世纪啊，或者甚至更早流传下来了，在那个比如说东罗马帝国啊，他们直接就从那古埃及那边哎传承下来了，就用这种纸张、 嗯、 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经典的一些著作呀，它实际上都是写在沙草纸上的， 嗯， 流传下来的。另外您刚才讲到这个蔡伦造纸这个事儿哈、 嗯、 蔡伦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宦官嘛、 嗯、 是吧，哎， 嗯， 实际上我们国家最近几年出土啊，出土了很多西汉时期的纸张。通过这个搜集这些资料，我是觉得蔡伦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发明家。他呢发明了这个造纸的方式，而且他是在宫廷里。 对。 在宫廷里这个造纸就不一样，他有一个他推广的条件。 嗯， 哎。但是呢，实际上中国的造纸呢比蔡伦时间还要早，早个几百年吧、 嗯、 至少、 哦、 哎、 嗯、 就是说蔡伦他可能是一个就是中国这种纤维纸的集大成者， 嗯， 但是他不是最早的发明者。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您这本书哈，是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安排的这种结构吗？还是怎么来安排的结构呢？ 按照时间顺序， 嗯， 按照时间顺序，然后就是一路这个排下来的。哎、 这里既包括中国的，也包括国外的， 是的 啊，也有一些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人物，他呢其实也跟地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知道达芬奇， 哎， 我们都知道他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的这样的画家，同时呢他其实在科学领域也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但是没想到你把达芬奇也列入进去了，而且也跟大家展示出来达芬奇曾经绘制过的这样的地图哈、啊， 是， 哎，这些您又是怎么想到的？说，哎，我要把这个达芬奇也放进去啊？为什么要讲他的故事？ 达芬奇当然是这个很有名的大画家，另外他也是一个 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在科技方面也有很多这个创造性的成果。我呢，因为研究地图，后来我就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这个人家达芬奇当年也绘制了一些地图，而且现在流传下来还有那么四五幅吧。最有意思的，我觉得他这些图呢，就是从这个科学意义上来说呢，他水平很高。哎，我在书中写到，有一个大学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他们找了一帮学生，就是把达芬奇的一张图，用现在的这个测绘方法呀，加以研究比对，发现人家那个达芬奇当时的图，跟现在绘的图啊，同一个地理位置啊，差别不是很大， 哦， 很精准。后来我就觉得，那可能达芬奇的图很可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现在的测绘方法的最早的实物啊。这就很有意义了。 对， 就是说不光是地图史的意义，它在这个科技史上它也有很有意义，测绘史上。 对，那您这本书哈，从这个最开始有这个想法到最后收集材料写，花了多长时间？ 那也就是三四年吧。最早呢，就是说对这些问题有些兴趣，以后就随手写下那么一点儿啊。后来呢，我是有意识的，最早就是从美洲地图开始的。就是说，最早的美洲地图是什么样啊？当年的这个在地理大发现的年代啊，你像哥伦布啊等等，他们是怎么样利用地图来进行航海，来发现美洲的？这些我觉得在这个搜集材料啊过程中，我觉得都很有意思，而且呢，这些问题呢，跟我们中国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说，中国最早的画出这个美洲的地图是什么时候？值得探讨一下。后来我发现，就是最早的还是一些传教士，当时、欧洲的一些传教士啊，到中国来，他们呢带来了欧洲当时比较先进的这种制图技术，还有一些地图产品。另外，他们到了中国以后呢，又这个因地制宜啊，又绘制了一些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地图，还有中国地图。所以我就从这儿开始写起。然后后来我们有一个叫做《中国测绘》，有这么一个杂志月刊吧，它是一个就我们一个行业的一个杂志。他呢约我开了一个专栏，我正好在研究这些事儿嘛，我就围绕这个地图史呢写了一些文章。所以为什么说有3-4年时间，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后来就有意识的，就是在这个研究的时候对一些题目感兴趣，我就写一篇，这样就这本书就成型了。 哦，原来是这样哈。而且呢，您在这本书里面刚才您提到，就有些这个先进的测绘技术是由这个西方传教士带到中国来的。您在这本书里特意有一章是讲到这个第一次测绘珠峰的 啊，是 吧？ 是的、 啊、这个相关的技术也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带来的。 是 因为这本书讲的是地图啊，地图荣耀是由我们这个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 对， 真的是啊，是实至名归啊。那我们开始又是怎么和这个徐永清老师联系到，知道徐永清老师在写这样的一系列的文章的？ 因为我们那个徐老师是我们业界大咖嘛，因为我们是做这个地图行业的，我们出版社是地图出版行业的翘楚嘛，然后有徐老师又是这个行业的业界的大佬，然后我们就有很多的合作。其实徐老师跟我们集团的合作是很广泛的，出过很多的书嘛。我们有一次和那个徐老师见面，聊到徐老师有这么一个选题，我们就很感兴趣，因为也是我们的所长嘛，是我们的那个领域。然后我们就拿到这个书稿，拿到这个书稿之后，发现这个书很好的就把这个中外古今地图这个发展很完美的写了出来。然后我们又因为我们出版社有很多的这种古地图，珍稀古地图，然后配合这个徐老师的这种比较流畅的文笔，所以说能很好的展现这个地图的历史的发展。 也就是说这本书里的有些图是咱们地图出版社里面珍藏的，是吗？ 对，我们地图社有很多的这种古地图，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珍奢之宝吗？ 是这样吗？有哪些我们读者能够在这本书里看到的咱们地图出版社的镇社之宝古地图，能举几个例子跟大家说一说吗？ 这里面最好的肯定是《魁域万国全图》，这个肯定是就是无可置疑的，就目前来说是很珍贵的一个地图。 就是说我们这本书是按照历史时期来的，就是中外对比嘛，就是你比如说纸张的出现的时候是五六千年前，然后是到这个汉朝的时候，包括宋朝的时候，包括我们写到了神阔，写到了这个王安石，写到了范仲淹等等等等，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这里面的地图，包括这个写的这个西夏地图，包括这个契丹地图等等等等，这书里面我们都有涉及。然后就是明朝郑和下西洋嘛，这个时候是欧洲的时候是发现这个美洲嘛，地理大发现的时候，我们这时候是就是明朝的时候，就是明清的时候，后来我们就是测绘这个珠峰，包括测绘这个黄玉全览图，这些图都是我们比较出名的。再后来就是一直持续到我们的长城图，长城图也是很出名的，就是当时是康熙的时候组织测绘的。 那个黄玉全览图是不是也是康熙那个时候的？ 对， 一张图。 对，黄玉全览图是 一套图， 对， 一套图。 对，它是一个地图集子，它是一个就是康熙的时候组织这些传教士，包括中国的这些高级官员一块儿，就是进行这个实地测绘。是当时最新的一个地理发现的一个产物。 像这些图是这个咱们中国地图出版社珍藏的，是吧？ 对对。 那么这些图现在展现给大家，比如说我选哪幅不选哪幅哈，这块我们怎么来确定从编辑这个角度？ 我们是根据几个原则，一个就是跟书的那个贴合度，就是比如说我们书里面提到了这个事件，提到了这幅地图，我们是肯定是要选用的。再一个就是根据这个地图的珍惜程度，就是它要如果是比较就是太普通了，或者说许多人都能平常人都能看到的话，可能我们也不会放，我们放的都是大家不经常看到的，这些就是比较有意义的比较珍贵的这些地图。 比如您说那个昆舆万国图哈，它是一幅怎样的图，它那个图是怎么来的啊，它那个图是什么样的内容，二位可以一块说一说。 因为这个图还是让徐老师来说 的。对对对，徐老 师 都可以说一说。 专业。 昆舆万国全图是到中国来的应该算是第二位吧传教士，叫意大利的利玛窦，这个很有名吧。 对， 利玛窦的墓现在就在咱们北京市委党校的那个院子里。昆舆万国全图是一幅世界地图，当时这个图呢是画下来以后是献给了这个明朝的皇帝， 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的，皇帝也很欣赏，皇帝后来据说还让复制了几幅送给他的皇子珍藏。这个图现在在全世界大概也就是留下来不超过十幅吧。 对吧， 咱我们国家最好的一幅是在南京博物院，这个图当时是流出了这个宫廷，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个在荣宝斋啊，是琉璃厂那边的一个摊贩上被发现了。然后当时的一个好像挺有名的一个老师，他就主张赶紧政府就给他收藏，现在存在我们的南京博物院。很大很大的一个那个彩色的彩绘的。我们这个书里收的是一个是 对 是 水复印件， 这个图影响很大，而且非常精美。南京博物院这幅图好像是据说是几年，大概五六年或者是七八年才展出一次。你要见到它的原件， 原件是对， 是 还挺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 是吧？ 很不容易。我是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了一幅他们复制的一幅，也非常好。 就像您这本书里面的这么多张图，是不是有一些也是您自己找到的？ 有是我找到的，然后但是我们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呢，因为我找的那些可能从这个清晰度上啊这些方面也不太理想，当然也有一些也还可以，也有一些用的我找的图，但是呢我觉得比较出色的出彩的就是咱们地图社老师他们珍藏的那些高清的那些图，非常好。所以我就觉得这次我们这本书在这个地图的这个印刷上啊也非常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啊，还有就是说，这本书本身啊，它这个纸张的选择，我觉得也是很用心的。这块您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为什么选择用这种线装的裸脊印刷，可以完全的平着展开？ 嗯， 那我们如何确定的纸张啊、是不是也是为了更好的展现地图？ 是的， 嗯， 主持人很专业，说的这些都是我们要表达的，就是我们这个书地图很精美，然后文字很精美，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很好的来呈现它，就要选择。比较好的纸张，非常好的纸张，这个纸是是我们日本进口的一种纸，因为所以说它在展现这个地图的时候，展现的色彩什么的都特别鲜艳嘛，效果非常好。然后我们用这个裸脊装呢，就是为了就是方便展开这些地图，因为里面的地图好多是跨页地图，跨页地图如果是用胶装的话，它可能就是翻开的时候不能完全的来展现地图，所以说我们就用了这个裸背装。 嗯， 然后我们这个书就是这样设计之后，觉得很有这个典雅的这个地图范儿。然后呢，就是拿在手里，就是感觉还是属于我们现在就是要出精品嘛，就是。出精品力作，所以说我们肯定是要图书打造的完美，打造的就是让读者赏心悦目，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对对对，这本书的封面也有很多个地图哈，一个一个圆形的，都是一个一个地图。 对， 我们这个封面选哪个，用哪个地图，不用哪个地图，我们怎么选的，怎么确定的？ 这个封面呢，就是这个装帧，封面装帧我们是用了一幅古图作为这个底图，然后在这上面呢，我们选了几幅。你比如说选的有达芬奇的一幅地图 啊，达芬奇那个地图就是描绘的是意大利的那个海岸线的那张， 嗯、对，还有一张是伊莫拉的地图， 哦， 嗯，还有这个是坎迪诺平面图，还有一幅是这个东南亚的一幅地图， 嗯 等等，选了几幅吧，反正就是通过这种形式来展现这个地图荣耀，就是这些。地图荣耀就是说它是有代表性的地图，就是展现这地图的发展的光辉荣耀时刻嘛。 嗯， 因为我们选的这些时期都是这些，就是说地图来影响改变这个世界的关键时期，所以说我们这些地图也都是有代表性的。 嗯，对，哎，这里面呢，刚才我们的责编哈、用了一句话叫做"地图改变世界，影响世界"。想问一问徐永清老师，就是为什么一张地图就有可能会对整个世界，会对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进程带来变化和影响。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中国啊，在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了一张图非常有名啊，就是刺秦的那张图 啊， 荆轲刺秦，荆轲刺秦，他给这个秦王政啊带的礼品呢，一个是一个他的仇人的一个首级，人头， 樊於姬的首级， 对，一个就是一幅地图，这个地图呢叫都抗地图，都抗地图是什么位置？就是有点像现在我们那个白洋淀那一带 啊、 就是河北那一带的地图。这个地图有什么意义呢？在古代。这幅图给了你，就说明这个图啊所绘制的这一片土地就归你了，它是代表这么个含义。所以你说它改不改变世界，它这个就意思很大了。这是我们中国的图，是吧？另外你看在世界上这个图，当年在这个西班牙呀、葡萄牙呀，他们的成为 大航海时代， 航海时代，他们是航海帝国嘛，比较早的两个啊，那个时候的图呢也非常重要，那个时候国王啊实行的政策叫保密，就是说他们绘制的地图，特别是这个沿海，比如发现美洲的、发现非洲啊，包括他们那时候他们梦寐以求的要到印度、到东南亚去、去干嘛去啊，去淘金，去挣钱，但是呢怎么去呢，他就要通过这个航海图， 对，要么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去的是哪、 他去怎么去、 怎么 去 他不知道、 他去不了、因为当时这个比如说到东南亚他们去搞这个香料，香料就是什么胡椒啊什么等，当香料当时对欧洲非常重要，因为那个时候欧洲的没有冰箱啊，他们以吃肉类为主，这个肉类怎么保存啊、用这个香料了把它熏制，然后存的时间就比较长，但这个香料哪里啊，欧洲自己不出，就是在东南亚那一带、印度尼西亚啦、什么菲律宾这些地方出这种各种香料，当时就是这些航海家冒险家就是到了那儿就把东南亚作为殖民地啊，这把这些香料啊等等用这个船运回欧洲，当时香料的价格非常高昂，跟黄金都差不太多、所以这个地图就是国王下令就保密， 就不能去，因为比如我这个国家这个有这个航海图，有这种地图，包括位置图啊、地形图了、我可以到那儿去挣钱发财回来。你别的国家一发现了这个东西，人家也要去啊，所以我必须保密。哎，所以这些都是改变世界。比如说发现美洲，美洲哥伦布这个坐这个船，他当时说我要找到印度，到了这个美洲。登岸以后，他认为他发现的是印度，实际上不是了，是美洲。他最早是到加拿大那个地方上去，他怎么去的？他是也是靠这个地图，这个驾驶他的船队啊，到了那边。到了那边以后，他又把他发现的这些地方又绘制了新的地图拿回来。哎，所以这个是不是改变世界？这个就是美洲，发现美洲嘛，就是地理大发现嘛。最了不起的发现，包括后来他们发现这个澳洲啊、新西兰啊，他们也都是靠这个地图去，然后呢，发现了以后又把用地图把它绘制出来，很多地方就成了，比如说这个美洲就成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嘛，是吧？哎，所以他就要靠这些东西。另外，当时你比如说这个美国成立以后。他当时美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他的地盘不是很大， 对，就是这个东海岸那13个州嘛。 哎、是他后来呢，他要兼并这个其他地方，比如说当时墨西哥这些地方，他就找这个地图。他当时有一个德国的有一个自然博物学家很有名，叫洪堡。洪堡呢，他是也到美洲去探险了，他画了一些很重要的地图。回到美国的时候，美国总统杰弗逊啊是谁？接见他，专门就是跟他谈这个地图的事儿，然后根据这些地图又把那些地方又给兼并了，这真是改变世界，等等这些例子很多，所以我们就说，确实在历史上地图是改变世界，而且很多这些冒险家、航海家，他本身呢他也是地图学家，这个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说哥伦布兄弟两个。当时在里斯本，葡萄牙首都，开了一个地图商店，地图工厂。 哦， 啊，他一边就是这个绘地图，他做了地图，包括那时候印刷术也有了，也印了一些地图，卖地图。当时欧洲地图的黄金时代，欧洲地图很值钱的， 哦， 就是成为一种艺术品。然后就是你当时你家里头。有一幅地图挂起来，就说明你家很有钱，很厉害。 哦，是吗？ 哎、他 贵族， 哎，到了这种程度。 哦， 我在书里一部分写了一个我们荷兰很有名的画家，叫做威米尔嘛。他呢是我们最著名的美术家里头啊，画地图最多的。 哦， 哎，我那个书里头有啊，用了他好几张。 对， 他的画里头有， 都是 专门画了各种地图，很有名的作品。 哦， 就是在世界美术史上。属于一流的作品里头，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出现了很多张地图。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您觉得哈，就是这本书您在这个写的过程当中写哪一个部分，或者说是写到什么的地方的时候，对您来讲会有一些比如说困难的地方啊，或者说您写这本书当中您觉得哪些地方是比较难以收集到材料的，难以写的呢？ 那基本上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这个人比较随性，有的就是说我没有什么把握或者没有什么比较感兴趣的材料，我就不写就是了。 另外呢，就是我发现这本书当中在这个书的比较靠后的位置啊，还有一张这个北冰洋海底全景地图。 是 啊，一般我们理解这个地图可能就是描写我们的地面上的啊，这个海面上的这样一张平面的这样的图。您专门放了一张这样的北冰洋的海底全景地图，这个是有什么样的作用 啊？他这篇文章啊，是写这个奥地利的一个。专门画这个全景地图的这么一位很有名的地图学家吧，他画了很多，我们书里收了不少， 对， 而且画的非常漂亮，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国家对这位先生呢可能了解不够，所以我专门搜集了一下他这方面的东西， 对，海因里希贝兰是吧， 贝兰他是个奥地利人，他后来到了美国，他给那个美国国家地理啊，专门给他们那边画， 然后画了很多很有名的作品， 嗯， 但是他的这个人的来龙去脉到底怎么回事，对我们国家好像，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介绍，不太知道， 嗯， 所以我就找了一些材料，嗯，我就把它介绍一下， 哦， 我觉得这很有意义。其中他也画了很多这个海底地图， 哦， 哎，包括什么太平洋的，什么什么印度洋的， 对， 哎，北冰洋的，这几个大洋的海底地图他都画了。 那这本书哈，出版到现在，我们这个有没有收到一些读者的反馈啊？啊，大家觉得这本书看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就是拿到这本书的读者，就是给我们反馈，收到的反馈都是说这书太精美了，里面的内容太给力了，嗯，就是说，就是看到之后对这个地图的发展，包括对这个， 嗯， 地图的知识确实一个很好的一个普及，包括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徐老师说到这个贝兰，就是我们国内的好多读者是不了解这个人的， 对对。 但是通过这篇文章呢，就是我们推荐了这位制图大师吧， 嗯， 他就是通过这种全景式地图来展现这个世界各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门派吧，就是说它这种技术在未来它也是一个，就是未来科技和这个地图的一个结合的一个东西，就是读者反馈呢，就是说这书就是读起来很有意思，里面的故事很精彩，很有意义， 嗯， 就是你比如说不管哪个时期的都能找到共鸣，是这样的。 嗯，对对对，嗯。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网络的时代啊，可能很多朋友出门我就用一个电子地图就可以了， 嗯， 是吧， 嗯， 啊，不管是用哪个公司的哈这样的地图，拿着手机就可以了。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展现的都是一些古代的地图，包括是一些近代的地图，那么这些地图给我们现在的读者们看，读者就想，那现在地图还有什么用呢，对吧， 地图是现在来说地图成为一种艺术品了， 嗯， 你比如说我们出版社老参加各种那种集市，包括现在许多读者都特别喜欢我们的那种地图作品，包括那种古地图什么的，它可以作为装饰画，也可以作为爱好收藏等等等等，它是这个兴趣是有一大批这种粉丝的，嗯， 哦，是这样哈， 嗯， 因为现在我们大家出门可以通过电子地图的方式来寻找方向，来进行定位，是吧， 对， 那么这种以前的地图它除了说成为艺术品之外，徐永清老师，您认为它是不是也能够成为一种记录我们曾经走过的路的一个方式？ 是啊，它也是一种这个对历史的时空记忆。另外我写这本书我比较侧重于就是发掘一下我们地图的，因为这个地图呢它当然是一种技术的产品，科技的产品，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人文的结晶。其实从历史上，从这个古希腊的时候啊，制图界就有两派， 嗯， 一派就是这种象形的反应，来，一派是用这种几何的方法，就是这种来做啊，最后的结果呢，当然是这个越来越精确，这是一个方面啊，但是呢，地图呢，同时它也发掘出它很多的人文的意义。我觉得这个也不可忽视，它作为一种文化呀。我是老说这么一句话，我说地图观世界也是世界观，就是说为什么说它观世界，这个大家很清楚，它把世界各地的这个地表情况用我们这个地图的要素把它表现出来，但是呢它也是世界观。世界观是什么？就是说人们怎么样看待世界，在这个地图上它是有所体现的，就是说它有它的哲学意义。 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本《地图荣耀》这本书哈，有这么多精美的图片，我们可以通过这本书看到地图发展的历史，还有这么多非常生动有趣的故事哈，希望大家能看到这本书能够都有所得哈。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